对你的思念我不变，孤单无助望着爱情那片天，只求留住你的时间。爱你，我想你，一天又忘记你的笑脸，我爱你爱到心里面，我情愿一生苦缠绵，就算相隔万水和千山，真情不变到永远，爱你万年。相隔万水和千山，真情不变到